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今日嘅大军阀咧，都一如既往咧，都系迟到嘅。咁啊， 俾人闹啦！我啱啱收到 message 问我点解仲唔开始嘅。 系啊，咁啊，我哋见到而家 Raymond Lau 系 Raymond Lau 啦，唔系 Raymond Lai 啦，就喺 YouTube 里边见到佢，即系已经开始喺度吓，就喺度吓开始嘈啦咁样样。喂，咁其实而家咧，我哋呢个 YouTube 咧， 唔止 Raymond Lau 嘅，我系 WhatsApp 嚟嘅， 系嘛？咁唔系我平时都收到嘅呢啲。咁其实我哋而家咧呢一个即系 live 嘅 system 咧，其实已经系 embed 咗落去个网页度咯，即系 YouTube 啊。 嗯。 系啊，咁变咗就系话，大家如果你话，即系平时吓、啊，即系可以拣嘅，直接就去我哋网页嗰度，即系去睇啦，咁样样，你可以间声又得，系咪？话又得咁样样，咁啊，今个礼拜咧就非常之多花生啦，咁样样，咁啊，原本咧，即系话睇选举论坛咧，我已经睇到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厌烦。咁啊，除咗你话见到马草泥吓，礼、啊、拜一嗰日咧，就即系个节目出街。即系礼拜二啊，礼拜二应该系礼拜二啊，个节目出街，即系叫做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啦。其实呢排嗰啲选举论坛都非常之闷，咁但系竟然啊， 我唔知大家点啦，我从来咧系未睇过一场完整嘅选举论坛。 我同你一样， 我只系睇咧 Facebook share 出嚟咧嗰啲 clips 嘅啫。 吓、 啊，我唯一睇过一场咧就系寻日何志刚即系去 Now 嗰个论坛嘅录影。哇！我坐喺度三四个钟，咁我冇理由走噶，咁我都要撑场噶嘛。即使有咩事嘅时候，都即系大家有啲照顾啦咁样。哇！闷到啊！ 嗯， 我系想死咁滞。 嗯， 来来去去都系嗰啲阿娇文啊。 唔系，唯一咧，竟然咧，我哋有个即系网友咧，啲院友又好，即系扫黄行动嘅勇士咧，就同我讲，佢话今晚嘅 MVP 咧。即系咪叫咩啊 ？MVP 即系呢个 Most Valuable Player， 即系呢个 NBA 讲嘅咧，就系黄碧云 最有价值球员啦， 系真系掂吓，就唔系呢一个何志刚啦。今日就咁，我系冇所谓啦，即系大家做下 MVP 都一件系正常嘅事嚟嘅，咁样系咪？ 嗯， 咁但系我觉得最值得讲嘅花生咧，寻晚 K 宝嗰场， 嗯哼， 即系周永勤。喺個選舉論壇裏面公開宣布，係話唔再呢一個嘅拉票啦，即係有退選嘅意思。雖然喺法例上咧、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嘅，就係唔可以喺截止報名之前咧係退選嘅。 嗯， 如果你萬一死咗咧，就大鑊啦。其實我哋係要定另定日期咧係再選嘅。嗱，不過我呢個 information 咧，只係喺港英殖民地嘅年代係出現嘅啫。 截止報名之後啊，講緊。 即系话，例如我哋截止报名系29号嘛，7月29号。咁你如果要退选嘅话，你要29号之前做嘅。Otherwise 咧，你系冇得退选嘅，因为点解好自然啫？即系行政部门已经印紧啲选票咯，系咪？你冇可以话退选噶嘛？除非嗰个人死咗啦，真系。因为如果嗰个人死咗，你继续投佢一票嘅话，咁咪好大件事。 问咪问佢翻嚟咯。 咁系咯。咁所以我觉得今次我觉得。大家咧，尋日嘅反應咧，我自己包括自己在內，都係有少少太直接。如果你真係細心諗一諗咧，其實今次嘅事件咧，唔係淨係單單係何君堯同埋即係周永勤呢個糾紛，喺表面上睇咁簡單。 嗯， 因為點解咧？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第一個問題已經問，點樣退選？ 所以佢咪唔退選咯？佢。 叫人话停止一切所有嘅选举活动，因为受人威吓嘛？ 唔系，其实咧嗱，首先讲晒所有。 喂，你谂下个客观效果系咩先？ 嗯， 如果我咁讲出嚟，而家我受威吓，你咪更加会投我。我谂唔到呢个问题，我寻晚我初时话妖咁大镬，但系后屘转一转个脑，妖又唔似。喂，呢、這个世界冇得退选嘅。亦都唔可以话停止选举活动之后代表人哋唔投你票嘅，喂，咁呢个咪选举工程一部分咯？ 唔系，但系第二样嘢，你讲紧点解谂唔起，系因为成件事系浪接浪啊嘛。第一浪系周永勤， 读呢个嘅即系停止竞选工作声明，跟住就轮到郑太第一时间扑出嚟就质问。 哇，非常之无缝接洽啊！成件事系即系 你冇 非常之 smooth， 你冇时间停落嚟谂噶。 你做咩笑？系咪？咁啊，当然啦，即系其实何君尧啲平时衰衰咁样样，佢系中意阴阴地笑噶嘛。 哇，好嘢、啊！你又睇到我笑嘅， 系啊。 咁你可以话我心里边笑，咁但系我觉得佢咧都系反应唔到何君尧。但系今日咧，我听埋咧。嗰段所謂嘅恐嚇佢同埋屋企人嘅錄音之後咧，咁我茅塞頓開。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即係聽完之後，準備今晚俾大家聽一次。聽完之後，大家覺得呢一個係咪一個恐嚇咯？同埋佢嘅具體行動講係乜嘢？ 嗯，好，聽聽先。 唔係嗰度咧，就係、是、阿何老師就意思八字嘅牌還八字嘅牌。咁我哋今日咧有兩個身份嘅。一個身份咧就係、是、啲市民，就係、是、自發抵唔夠得頸阿周永勤同埋鄭松泰佢哋嘅政治抹黑嘅手法好不良，同埋咧佢嗰個嗰三個學運領袖咧啊個判刑過輕，而家何律師提出嗰個上訴要求，律政司去上訴，而係佢哋質疑何律師。啊，多管闲事，咁我哋系发公义之声，今晚会召集二三十人咧，就喺个会场追击阿周永勤嘅，啊，咁等佢开论坛都冇心机为止，啊，咁我哋今晚就会咁做嘅，咁啊，所以会一阵会俾啲牌嘅标语咧去做，我而家就睇下唔会我哋做嘅，我哋做唔到噶。咁啊，即系写字楼嗰度帮手做呢排嘅啫。啊，咁另外我一阵同你夹啊 ，Willie， 唔该你 ，thank you，thank you。我哋追击完阿周永勤之后咧，就大队就着翻晒阿何律师嘅背心，就喺度现场支持何律师打气啊，咁多吓、啊。散会嘅时候咧，又追击阿周永勤。嗯。啊，个做法就咁啦，唔该。 嗱，周永勤点样讲咧？佢即系琴日同记者讲，同明报记者讲就话茶记咧，就有啲街坊啊，好似话啲街坊喺茶记听到，但系呢个唔系，原来 turn out 出嚟其实系即系 WhatsApp 嘅泄露出嚟嘅，呢、這个冇可能。 喂，茶记点会录得咁清楚啊？嗰啲音， 唔知系咪茶客系啊？茶客唔知听到隔篱嘅咁讲嘅，但系咁呢个好明显就唔系啦。咁第二就係话阿周永勤呢就係话呢即係其实琴日喊晒口咁样，即係喂我啲男人即係做到咁样呢，其实即係一定係我冇人唔会同情，讲真的我见到个样都好心酸，係咪即係揦口揦面咁样喺度喊屋企人就成。即係第二一点就係话个关键就係屋企人㗎嘛。係咪咁佢而家就係攞屋企人出嚟讲，就係话啊如果屋企人或者我身边重要嘅人呢，即係我保护唔到佢安全嘅话呢，咁呢个系我接受唔到啊，又成啊！ 呢句说话几感人，但系咧同呢两段录音咧 冇相关， 冇关 系 嘅， 似乎系离得太远啦。即系嗱，我点解咧？即系觉得呢个一个选举操作咧？第一，即系如果你真系惊成咁嘅，有几样嘢你系可以做，而系你冇做到，或者有啲嘢可以唔做，但系你做咗。第一，着晒成套黑衫。是有準備的啦，即不是只是那個錄音帶所講的內容那麼簡單，是不是？那你真的有部署。第二 ,Cable 論壇那個沒理解錯，是有兩個人可以入去的。如果你這麼害怕的話，喂我怎麼都帶阿龍加 Anthony 啊，打我的時候你兩個都頂幾隨先啦、啊、是不是？ 不是，我覺得他這個 你是有成個部署的嘛，跟住讀那份嘢揸住讀。唯一令到大家覺得好感人嘅就係話，唔係我驚啊，我係驚我屋企人咋，我驚我身邊嘅人受害咋。 而且有啲咬煙啦，講真真係。 唔係，我覺得呢、這、一個呢樣嘢咧，聽完呢一段錄音帶之後咧，喂，簡單嚟講，就係、是、我哋吹雞去追擊黃毓民啫嘛，有乜咁特別啊？佢就係因為你要聽翻高達會客室，高達會客室 講 到個原機啦。第四節我特登聽一聽佢講嘅，晏晝佢都俾個電話我話可唔可以加多節，我話你鍾意加八節都得， 係啦， 有料到嘅話，因為高達同何俊仁嗰啲係好熟新界西鄉郊嗰啲政治角力㗎， 嗯， 都打。 咁所以咧，佢話俾我聽，就係因為咧，原來周永勤喺個論壇裏面喐過佢關於良田村嘅問題。良田村嘅問題喺邊度啊？就係、是、因為何君瑤嘅契弟，就係將呢一個原本唔係原居民嘅村變成原居民嘅村。 而且佢啊，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利益衝突，因為佢喺條村裏面咧，佢有 地 啊，係啊，屌！ 就基本上咧，周永勤 challenge 佢呢樣嘢，咁咪走去追擊佢咯。因為個前設就係、是、根本係退唔到選噶嘛。你係想玩 Q 何君瑤嗱呢啲嘢咧，我哋真係當花生食，唔係話邊個啱同錯。所以咧，啲人咧好快撲出嚟咧，應該係屌鳩呢個何君瑤嘅時候咧。我谂一谂， 唔系咁何君瑶 有少少唔对路、啊，再今日听埋呢段录音，好真相大白。 喂，唔系、啊， 就系、是、好似鸠达走嚟围我，我哋走去围呢个黄毓民咁。咁何志哥唔会话因为我惊我退选噶嘛？黄毓民唔会因为佢惊退选噶嘛？系咁简单，其实佢系抄咗我哋花生台嘅。 唔系我哋而家 追击游戏。 喂，唔系、 啊， 阿 土伯，阿土伯， 深夜仲有一个 Eweekly 咧，佢甚至系即系有段报道话有中間人揾周永勤， 東周漢 都唔係 Eweekly 都係啊， 東周漢啊嘛，即 係唔係？ 其實應該點講？佢東周漢咧就喺上個禮拜咧已經講咗有人利用 五百萬。 呢一個嘅周永勤， 我覺得呢個唔 make sense 啊！嗱，呢個即係 唔係應該咁講？周永勤爆得出嚟咧，真係未收嘅，或者係冇收到。 咁一定冇啦 嚇！即係如果唔係你爆出嚟有鬼要，但係 收唔到錢啫嘛。 但 係 咧，發覺呢一個咧係引起唔到涟漪啊！ 係 引起唔到一個即係成個全城嘅焦點啊！ 嗯 ，that's why 佢要加多下咯。 嗯， 就系攞呢一段录音，我听完之后呢段录音有咩问题？ 我坚决唔信。唔系嗱， 但 系 一般人 坦白讲，嗱，即系如果我哋咧系做一个自我代入啦，即系呢个周永勤嘅角色，我反正我见到我自己嘅铺长期一个 percent 系咪，即系选唔到嘅五百万、哦， 唔系啊， 五百万抵收、啊，讲真， 嗰五百万系未做任何铺之前，同你嘅雕嚟噶嘛，同埋、 okay、 你知唔知周永勤系咩人嚟噶？佢系我同年代出身嘅人，佢系树人学生会嘅， 嗯 ，OK， 虽然佢冇加入学生会，但系周永勤系跟发叔噶嘛。你咪知道究竟发生乜嘢事咯、 哦？ 你记唔记得我哋大军阀？ 系系系 嗰阵时候讲过何君瑶去踩入乡议局啊， 同阿发叔争权。 所以你哋唔好咁傻仔啊！你真系以为啊呢次真系政治压迫啦咁样？ 哦，即系呢个 系噶，因为何君瑶同发叔争权，而周永勤系发叔只马，发叔系自由党噶嘛？ 呢、這个 乡咪做你世界咯， 即系呢个乡事情仇。 喂，你唔好将呢单嘢同李波啊、林荣基嗰啲串联埋一齐啊！呢个系佢哋自己乡事派系鬼打鬼嘅咋、嗯。不过有一次嗰条傻仔俾人入咗位嘅咋、嗯， 又系啲刘青云恶斗古天乐嘅古仔。 咁好错啦，即系两个都系坏人啦。不过问题边个笑边个多啲？五十步边个笑一百步多少少、嗯？喂，老实讲，佢又真系醒嘅。除咗你话着衫唔带助选团，你谂下佢吸收埋上海仔嘅教训啊、嗯！记者会都唔开啊，直去论坛啊！ 唔系阿土伯，我哋首先都要 记者会，你要发呢个 fax 同埋呢个 email 走噶嘛？ 系。 咁你啲人咪可以 stop 佢咯、 嗯、 ，stop 都冇得 stop。 咪但我哋都要移中留情嘅，就系话，即系你如果佢自己本身系有啲嘢，佢未公开晒嘅话咧，咁可能仲有其他可能嘅，其实系，即系譬如就系话， 其他可能噶啦， 俾屋企人搞系真定假 啊？系啦，即系你揾第三 个，你大佬系发叔 啊， 我都唔惊啊，戆居， 唔好意思， 陶君衡都唔惊啊。你敢斩我，黄毓民？我真系信你嗰啲僆狗咁斩我，你好大镬，话俾你听。 唔系阿昌星期三嗰阵时仲话咩？九月五号准备移民啫。 黐线嘅你真系，越出名越出位，越够勇嘅人，你更加唔使惊，你更加闹狠啲。佢斩咗阿龙，我就惊啦，屌！斩咗 Anthony， 我就惊啦，仆街！系咪？因为吓你啊嘛，屌！我斩得佢，俾佢斩，但系佢一定唔会敢斩我啦。你嘅大佬系发叔啊，大哥。根本你哋喺度鬼打鬼，所以我初时我都好似咧有好多人咁咧有啲反应，哇咁捻大镬香港，哇香港玩捻完噶咯，而家唔单止系梁振英自讲，黑社会又自埋讲，跟住你哇连呢啲咁样嘅乡事派嘅人都俾人压迫，都要谂下唔对路，所以我打俾阿明，阿明话 周永勤都冇乜事㗎喎，佢晏晝仲俾一個 case 我，有封信俾我睇。咦？咁我覺得有懷疑。我覺得有懷疑背後有啲嘢。呢個係選工程一部分啫。 嗯。 但係你諗下，對泛民主派嚟講，其實係有失多得。 嗯。 因為點解呢？何君堯嘅票，如果佢係中聯辦嘅契仔嘅話，啲票好穩㗎。你點樣抹黑佢呢？不過係戇居啫。佢唔應該回應嗰啲嘢，回應屌關我咩事啫？屌你自己退選咪退選咯，你個選舉工程一部分咪駁佢咯。佢戇居居，佢自己身有屎，因為佢真係去走去空，即係諗住好似我哋花生台走去圍啊鬱敏咁，即係嘻嘻嘻啫嘛。點會威脅到你屋企人啊，阿哥？正如勾搭斑馬嚟前日嘅論壇，嘻嘻嘻，你邊度敢打我？你打我，你玩撚完啦、啊！即问题就係我哋自己驚定唔驚咋嘛，有时係。所以我后面我諗一諗，唔对路。真係唔对路。周永勤如果我係何君堯啊，我唔知佢係咪一个交会人啦。喂大佬你一两个 percent, 我叫你退你啲票都到啦嗰一两个 percent, 係咪啊。我最多就话你良田村嗰样嘢你唔好再屌鸠我啦、即係影响你士气，正如我哋影响黄毓民士气一样，出喺门口嘘佢。等佢協咋嘛，我唔会，我逼唔到你退选㗎，你都逼唔到你啲票俾我㗎。即係我个 logic 就係咁。所以大家唔使咁认真。唔使同佢哋啲香蕉佬咁撚认真。因为大家都系鬼嚟㗎，大家都系黑㗎啦，屌。你同佢咁认真，以为好似林明基咁喎，屌。咁你係中撚咗计㗎啦。因为点解呢，系泛民主派先会俾周永勤㗎嘛，屌你泛民主派飞俾周永勤，我扑街。我哋同情佢。諗通咗，所以我唔使擔心。 嗯， 戲嚟嘅啫，你當食花生。 唔係，但係我覺得成件事咧，即係除咗呢一個所謂黑係黑呢個疑點之外咧，我覺得鄭松泰入邊嘅角色咧，都我覺得好突兀啊！即係點解？即係 嗱，如果周永勤晏晝 send 得一個 case 俾黃浩明嘅話， 係 同樣道理，其實佢同鄭松泰都可以夾嘅啫。 嗯， 呢啲有好多台底交易噶嘛。 問 你係俾位鄭松泰上， 大家個劇本。 因為點解咧？鄭松泰而家嗱，我睇嗰啲民調啫，雖然啲人話係唔科學唔客觀，咁佢都穩噶咯。你仲俾多啲飛佢，咪仲撚大鑊？ 係。 除咗王正傑會死之外，泛民到嗰啲人都會死嘅，再咁搞法。 因为你即系就咁一个，即系升多两个 percent， 其实好多人可能就系因为嗰一两个 percent 死。 所以如果我喺选举论坛嘅话咧，我一定执呢个周永勤，周永勤。当然我未必反应到咁快，因为我唔知道你嘅底蕴嘛，同埋我唔熟香蕉啲咁样。根本你两条友系鬼打鬼，你唔好呃我哋香港人，你唔好借林荣基啲咩政治迫害事件咧嚟做势，系咪？屌你两班都系乡事派噶啦。我哋鬼知你良田村即係无端端唔原居民村变成原居民村啦。屌你根本就分赃唔明。 咪但有问题就係话我唔明点解一开始即係。 你根本就好似窃听风云三咁。 我又唔明点解一开始啦嗰、那个叫周四村啊。 黄四村。 黄四村啊。 夠老。 黄四村点解会咁抬举你阿周即係阿郑松泰。喂郑松泰喂喺个论坛里面曾几何时系何君堯嘅威胁啊。点解咁抬举佢啊？即系喂，我又唔系好觉，唔系我唔明点解佢啲义工会咁样，即系当佢一个咁大嘅威胁咯。因为喂，讲真，叶宝成从来都系当即系泛民啦、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 左交主要敌人， 主要敌人嚟噶嘛。呢啲佢宁愿吓多一个建制派入，都唔宁愿呢个即系泛民左交入噶嘛。 喂，所以咧，我寻日睇呢一个定系今朝，我都唔记得咗啦。睇呢一个嘅 Facebook 嘅 status 嘅时候咧。阿田老师啊，佢系啱嘅。 田方泽 啊，你唔好讲人全名啦，人话晒都系教书，但系都冇得教啦，合约嘅啫佢。喂，佢没有郑松泰，哪有何君堯啊？虽然佢话呢个系唔政治正确嘅说话，咁我头先嗰段说话帮你补充晒啦，帮你哋补充晒啦。 系， 唔好咁样认真啊，同佢哋系咪啊？啲乡事嗰啲咁嘅嘢， 冇佢两个做低何俊仁， 系咪啊？喂。任何一个泛民主派曾经喺新界东同新界西嘅人都知道好清楚，共产党乡事派 同埋呢一個嘅啲官黑社會四方面係勾結嘅。所以朱海迪咧今次去打個議題啱嘅。 啱。官商勾結。 呢四班人。 佢仲做了一幅圖。 共產黨黑社會。 係啊。 有錢佬鄉親。 地產霸權仲有。 完全是冇分析錯㗎啦、 啊。然之后就解释晒嗰啲咩倒泥头啊呢啲咁样嘅即係嗰啲丁权啊嗰啲咩买卖啊。 同埋你好简单嘅道理咋嘛。你周永勤话时话佢都系个区议员嚟㗎嘛。 系。 你唔通要当年吴明钦咁斩鸠佢啊。 系啊。 我唔撚信啦、啊。喂咁香港玩撚完㗎大家走得㗎啦。 但你睇翻朱海迪琴日 Facebook， 佢系发叔条靓嚟嘅，大佬，佢由94年去当选区员之前，已经帮我发叔做助理噶啦。你咁斩发叔条靓，你当发叔系咩啊？你真系佢新界皇帝嚟噶，大哥。 发叔瞓紧医院喎，问题系。 屌咁佢身边有靓噶嘛，大佬。 佢做仔啊嘛。 你要攞翻个政治嘅 context， 因为何君尧去踩发叔嘅地盘，而家系争紧嘢，而阿爷咧。就是支持呢一个嘅何君尧阿爷嘅套路，大家都好清楚。我唔会买一注噶嘛，我唔会净系买一注工联会，所以我要整个民建联出嚟，我要整个自由党，我唔够，我要整个经民联出嚟。屌你班僆仔，虽然话系跟我，最后一个结果就系原来全部系反我嘅，咁我咪成日入俾你哋要挟。 即系呢个咧就唔系话 佢越生越多出嚟，因为佢发觉咧，其实喺回归前后咧。鄉議局同埋鄉事咧，基本上咧已經係惡霸咁嘅啦，連英國佬都怕咗你哋。如果唔係，點會搞丁權、搞丁屋？ 唔係咁，所以你話你而家好興講呢樣嘢，就叫自決自主。喂，而家問題就係話咧， 咁我咪分裂你咯。 而家連建制派都自決自主唔到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你記唔記得，即係阿四方咧，早兩個禮拜咧就接受即係上咗去呢個搏擊會嗰邊做嘉賓啦，係咪？我唔知你有冇聽到啦。咁佢重提一件事就係話喺沙士之後啊，咁咪即係阿田北俊咪就係搞個八黨聯盟嘅，八黨聯盟即係原本係搞得好 smooth 嘅，搞完之後咧，即係呢個立會好多議案咧都好順利咁通過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唔知話之後一兩年咧，突然間。即係叫俾中聯辦叫停咗喎。 08年嗰陣時係選舉，即係08年選舉之前嗰年啊。 其實係相安無事㗎，所有嘢都。咁但係問題就係突然間就俾中聯辦叫停咗。點解啊？嗰陣時就係話咩嘛？就係話唔鍾意咁樣喎，因為咧你叫做係傷害到呢個叫係 行政主導 嗰個體制喎，咁樣。 好簡單嘅道理，共產黨治港。一定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 唉。 嗱他不敢动我们分毫。因为为什么呢即是他这个的示范单位呢是被世界看的而已。同埋他是要赚钱的嘛但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香港人已经很撚好彩的了在面对这个政权的情况之下我们起码基本的自由不受威胁今晚去吃宵夜又得今晚去沟女又得乜都掂。即是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今晚讲完这些笑话我们被人斩的嘛。 但呢個係建基於我哋唔係共產黨要對付 first 嘅 priority 啊嘛。 除咗呢樣嘢之外，我哋所有人仲有利用價值。 嗯， 佢唔可以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趕撚走曬我哋啲人嘅，即係我哋個個變咗越南難民咁點搞啊？ 咪所以其實好得意嘅，你今屆大家係冇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新界東侯志強要走出嚟參選咯。點解啫？喂，就係、是、因為你民建聯喺新界嘅嗰啲鄉事派已經係開始動搖到傳統鄉事派根基啊嘛。 所以咧，我喺度諗嘅時候咧，就係得再重申第三次一個結論嘅啫。佢講一段説話，其實就係我打俾 Anthony， 喂，今晚鬱敏論壇，我哋去追擊下佢啦咁樣。就是咁簡單㗎咋。 跟住我哋兩個就一步。 跟住你就越誇講越誇張啊屋企人受威脅就係咁咋嘛。咁跟住你諗下背後成個 background, 個 context, 包括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你咪知咩原因囉。呢個係競選工程一部分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嗯 就咁簡單。 嗯。 唔好以為啊今次我哋終於發現到有啲咩新大陸。喂，老实讲，你真系打句问句，共产党都唔会咁蠢嘅。 嗯， 你报咗名啦，最多咧下次惩罚你。之前系讲唔掂数，500万唔得，可能会嗌1000。局长助理唔得，我要做副局长。 講緊呢啲數嘅啫。不過發覺爆俾東周刊聽，冇乜涟漪喎，冇乜 spillover effect 喎。That's why 我再嚟多個重彈。嗱、啊，今次諗到條橋啦，著曬黑衫，嗱、啊，做好場戲啊！屌，我就唔得噶啦，我唔係呢個咁嘅人，你即係你叫我無端端喊，我係唔搞唔掂，我笑就得嘅啫，屌！咁跟住咧就冇曬助選團，屌咪著曬咁樣嘅情況，咦喺度 flipping 嚟，屌你博你班都同情，喂一石幾鳥喎、啊、，Raymond Lai 話齋喎，喂邊啲人會中啊？唔係鄉事派啊，唔係建制派啊，屌你泛民主派啲傻佬啊！ 嗯， 你無端端投落去。咪出撚咗事囉。 咪即係嗰啲。 因為你泛民喺新界西都亂晒大局㗎嘛。 咪你開始以為覺得呢就係、是、其實叫自由黨就被拋棄。就等於係一個叫做非建制派嘅一個一員啦叫做係。咁事實上你可唔可以咁樣當係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等於就係呢個阿黃維基嘅道理一樣㗎嘛。係咪咁啊所以就依然都係咁樣啦其實即係今屆嘅立法會選舉呢都係危機重重。咁啊，你見到就係話之前都有推算過咧，即係如果係以翻港大啲民調計咧，係可能得十席嘅啫，直選係。 你咪諗下咯，輸剩十席嗰四年，你自己諗掂佢咯。咁可能係重生機會都唔出奇㗎呢、這個。 即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嚟做。 點又點樣置諸死地而後生咧？你連嗰個議事規則都俾人修改埋，你以後拉布俾人閹割埋。你冇噶啦，其實係， 大家 你翻唔到身噶啦， 太平山打遊擊。 其實仲衰過當年咧，叫做係即係林立會嘅，其實即係林立會 2.0 啦，等於係。好啊，咁咪休息一陣先。 花生當飯食 ，CY 聽曲直。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周博賢。